恋爱小天后之 mark 住套戏。好啦，嗱，咁咧就今日咧，之前喺group 嗰度咧就讲咗咧话，我会即系讲阳光姊妹图啦。咁其实我原本就冇打算，我谂住录完先至同大家讲嘅。咁就有即系 fans 咧就喺个 group 度讲话，问我会唔会讲。咁我就顺便就公布我系会讲啦。咁因为之前上一集咧，我哋就讲The Lady and the Iron Lady 嘅时候咧，咁就揾咗三个听众一齐嚟讲嘅。啊 Steve 啦，罗密欧啦，同埋 Cyrus 啦，咁样，咁跟住佢就话啊，不如原班人马再嚟多一次啦，咁样，咁跟住我就话今次换一换人啦，咁样，咁即系大家就觉得自己俾人飞咗出局啦，咁跟住，咁我就换咗啲咩人呢？好，咁首先就系换咗 Mark 住套戏，今日嘅主角其实系 Mark 住套戏，Mark 住套戏嘅主讲就系、是、就系、是。 大家好，我是阿 Mark 啦。 咁咧，今日其实呢集戏咧就系、是、我系谂住让俾阿 Mark 做主讲嘅。咁点解咧？因为我睇咗套戏一次啦，咁但系阿 Mark 系睇咗五次嘅，咁所以咧今次系靠晒佢。咁但系咧就系、是、有另外仲有两个男仔咧嚟陪我录嘅。咁一个咧就系、是、咧俾人踢咗出局，但系而家又喺翻度嘅。 我系 Cyrus。 冇错啦，上次佢哋话 我嚟蹬脚， 唔系佢哋话你出声太少啊， 系咩？ 系啊，所以即系今次你讲多啲。 好啊，我讲多啲。 好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每一日都希望我原谅佢嘅。 系啦，我哋系苏浩啦，因为我系本嚟讲剩女，而家变咗讲姊妹图。 系啊，你讲姊妹图点解咁多男士喺度嘅？ 系咁先好，咁先有个即系 surprise 啊嘛。系啊， 唔使跳舞嘅呢度系嘛？ 你咪想跳？你咪想跳 啊？ 系啦，咁咧就即系关于剩女呢件事咧，就其实我哋而家身处边度咧？我哋身处香港人网嘅。咁我哋呢一集咧会名借香港人网借出呢个 studio 嘅。 多谢人网。 系啦，咁咧就借 studio 嘅过程里边咧系冇问过万总嘅，咁亦都冇问过任何人。 冇人问过任何人，问咗阿苏咯，净系 只系问咗阿苏同埋问咗阿 Mark 咯。咁所以咧即系有咩事如果累你哋俾人炒鱿鱼咧，就 咁大镬， 我哋。帮唔到咁样啦，咁咧就我啱啱做完早朝嘅，系啦，咁所以咧就即系接住录咁样啦，咁就系咯，点解即系喺香港人网录咧咁顺理成章啦？首先就系我做早朝咧，到而家都系一毫子未收嘅，咁所以我觉得 系啊，竟然咁啊， 系啊， 谴责佢， 唔系唔关事嘅，系我话唔收住啫，系、 okay、 啦，咁咧就所以用呢个借出录音室嚟抵消翻呢个 抵咁啲利息， 系啦，抵咁啲利息啦，咁同埋因为呢套戏系啊即系萧生 系 呢个发行嘅，系啦，咁最早接触呢套戏咧，其实就系阿 Mark 嘅。 系啦，系啦。其实啱啱我最初睇呢部戏，呢部戏其实因为部戏其实系旧年喺韩国上嘅，咁样其实我哋最初接触呢部戏，跟住发觉呢部戏真系好好睇。 好得，好啦，可以停嚟到。咁咧，跟住咧就好啦。咁跟住佢就会讲咧，究竟即系发行商系点样去发行咧？咁其实都明噶啦，为咗呢个网台。咁咧，跟住系啦。冇人听， 唔系即系冇人听到佢头先讲嘅。 系啦，咁咧，所以点解我哋话阿 Mark 咧就会首先接触咧？因为咁佢系有份推介呢套戏嚟我哋香港呢个 market 嘅，咁所以阿 Mark 系一个好关键嘅人物嚟嘅喺呢套戏里边。 咁又唔系嘅， 咁咧就因为另外一个原因，点解我话今次要俾阿 Mark 做咧？就是、因为阿 Mark 上次同我讲咧，话咧佢睇咗呢套戏三次咧，三次都系喊嘅。 嗰阵时齐三次啊， 系啦，但系今日就系已经睇咗五次啦。 但系五次都系喊噶嘛，阿 Mark 系啊。 系啊，唔系讲笑嘅，真系五次都喊。 所以佢系有一啲必定会催泪嘅。 一阵问佢边一节催泪。 好啦，咁我哋不如咁样啦，即系而家好似 suppose 大家都有睇过呢套戏，咁约略讲少少套戏啦。咁其实套戏嗰个结构都好简单嘅啫，系啊。虽然我唔系一个方法论嘅人啦，咁其实套戏就系、是、七个女仔读中学嘅时候嘅姊妹情深嘅故事。 嗯， 就然后佢哋已经变成中年嘅女子，25年之后，咁、中间分散咗，咁因为韩国最中意用嘅绝症嘅原因咧，咁咧就就将即系寻人咁样啦，就寻翻呢个即系中学嘅 即系姊妹出翻嚟咁样嘅，系啦。咁喺呢个过程里边咧，就对比翻佢哋细个时候梦想嘅人生，同埋佢哋究竟呢25年过咗一个咩人生？咁、咧就然后最拉尾其中一个，因为佢系有绝症啦，咁最拉尾结局嗰阵时候，因为呢一个要首先离开嘅呢个女仔，咁而激发到剩翻喺度嘅6个女仔，点样再重新思考自己过咗去嘅20几年同埋未来嘅应该点样行法咁样咯。咁其实我睇佢个古仔都系唔系话好新鲜嘅一个，系啦，都系一个老生常谈嘅故事啦。咁、但系咧确实系大家睇咗都会喊嘅，系咪？阿妈个睇5次5次都喊，你苏豪咧？ 我都有啲眼湿， 只系有啲眼湿湿咋？ 系，即系因为我对，唔系即系个古仔系 expected 啦，即系同埋啲剧情我都大概估到，但系有啲位系好感，都几感动啊！即系但系就眼湿湿啦吓。 Cyrus 有冇喊啊？ 好笑多啲， 好笑系啦，都系好笑嘅 同 佢系啦。 因为唔系因为佢感动嗰啲位咧，佢又同时又加啲笑位咯。 系啦，应该我哋讲讲呢个即系呢个 point 咧。 所以都未嚟得切。喊就 又要 笑 嘛，所以我帮人网拍嗰个 promo 咧，虽然有一个 fans 佢就话佢以为我系讲反话，即系我以为我讲个好睇系反话，但其实真系真话。咁我记得睇完嗰次优先场咧，即系跟住俾人捉咗去拍个 promo 嘅时候，我谂住要好短嘅简洁嘅说话去讲呢套戏啦。点解要咁简洁咧？主要因为我好急啊，唔放我去厕所，一定要我录咗。系啊， 我一直见到你喺宣传嘅时候又变咗蓝色， 成日都话攞你录咗先，你录咗先，死都唔俾我去厕所咁样。咁咧，跟住咧就所以我就谂住用好简洁嘅几句嚟讲我对呢套戏嘅感受。咁我终于就讲咗话，你以为会喊嘅时候你会笑，你以为会笑嘅时候点知你会喊咁样咯。咁即系呢个喊位咧，就系我睇完戏之后咧，即系见到萧生咧，佢第一句问我嘅就系、是：罗韵，你有冇喊？即系好似唔喊系， 系罪嚟 嘅。咁而因为我睇套戏嗰阵时候咧，因为嗰个优先场嗰个环境咧，太多熟人。即系唔系话好熟咯，即系但系都系识嘅人啦。咁因为我隔篱坐咗阿马仔啦，马草黎啦，咁跟住马草黎隔篱就坐咗萧生啦，跟住后面有刘墉啊、大舅啊咁样咧。咁跟住咧，于是乎系啦，有正太喺度。于是乎咧，我咧最初嘅时候咧系用咗一啲力度咧，即系用咗少少嘅理智咧，同我自己讲唔好喊，系啦，即系咧因为我惊住俾人见到唔系几好咯， 尴尬啦。 系啊，即系所以我几中意自己去睇戏嘅。 系啊， 因为喊系可以尽情咁喊啦，但系最拉尾都系有喊到，因为佢有个 B 喊位嘅。咁不如我哋就俾阿妈讲一讲5次都喊嘅系咩地方？ 其实第一次嘅时候反而就唔系好记得第一次感觉冇咁大，但系第二次睇嘅时候咧，即系我最深刻睇咧就系、是、嗰、那个位就系、是、嗰、那个福气咧，当我见嗰、那个应该系佢系一个都系比较靓嘅女仔啦。咁佢就 福气系边个？ 即系最靓福气。 嗯， 福气讲乜嘢？ 福气咧就系 讲乜嘢？ 烂 get 嚟嘅呢个，唔好意思，因为为咗配合呢套戏，我系搞 乜嘢懒音。 嗰个福气咧就系、是、佢谂住想做韩国小姐嘅，但系后屘咧就、 哦、做咗鸡， 就沦落到去做酒吧做小姐，最后就做鸡啦。咁样咧，当我其实佢喺出电影入面咧，佢戏份就唔系好多啦。其实即系佢当年长之后出现翻嘅时候咧，一见到佢，佢就已经系坐咗喺嗰个妓院外面食烟啦。 系 咁，其实咧见翻佢嘅时候，佢一讲就已经系讲佢啲惨事啦。即系佢成出戏其实啲人物大部分都唔系好惨，但系我又觉得佢算系最惨嗰个咯。 嗯， 即系佢系自己有个女，但系就因为环境。因为欠债之后，个女都要被逼要去儿童院度住啦，冇得同个女一齐住啦。跟住就好似话佢因为个阿妈就欠债，所以佢就读唔到书啦。结果就沦落到要去酒吧度做小姐，之后再做妓女啦。即系我系好唔 expect 到咧，即系 做乜要做鸡？ 咁你喺边度 喊啊！即系你喺佢， 佢就喺话佢坐喺出边， 就系坐喺出边喊。哦，即系当你知道原来佢系以前系一个丁， 其实就唔系，即系当其实佢喺呢一幕之后咧，之后喺过多大概几分钟之后，佢就有一幕咧就会讲翻佢哋睇翻我哋细个嘅时候拍过一段片咧，就讲翻我哋细个 就系第一个会喊嘅位咯，即系嗰段 video。 即系我其实佢开头嗰段 video， 其实佢嗰几个女仔都系开心讲啲开心嘢啦。跟住后屘佢哋玩完一轮之后咧，跟住后屘佢就会嗰个福气咧就会突然间喺度慢慢移过去镜头度，之后就好温柔咁样讲话佢系想做一个韩国小姐啦，希望有人爱佢啦。 嗯， 咁样跟住后屘我喺嗰时喺镜头会 pan 翻去女主角嗰度啦，跟住佢个表情佢可能系笑嘅，但慢慢佢就会系有少少感伤嘅感觉咯。 嗯， 之后其实我嗰时就会谂翻咧。即系可能人生嘅事同现实同理想可能真系好大差距啦。即系其实佢可能佢曾经嘅梦想就希望好有人锡啊， 成名啊， 系啦，成名咁，有人照顾佢咁样。但系估唔到佢就系、是、个经历就会系好惨咁样沦落到去。 你讲到而家都想喊咁样咧，系啦。 唔系因为我哋再讲嗰段 video 啊，系啦。嗯，即系呢个系又估唔到阿妈会为咗一个曾经希望自己选美成功而做咩做鸡嘅， 咁足系， 而咁咁足。 细个我曾经都谂过选港男噶嘛，系嘛？你谂起，原来都系选。 咁另外一个必喊位就一定系遗嘱嗰位咯。嗯，系啦，因为其实我一路之前咧，即系其实我好似 Cyrus 讲一样啦，其实我都系笑多嘅。一路都系笑多嘅，系啦，咁一路笑多，一路即系就算有啲位系即系少少抽一抽咁样咧，都系笑多嘅。咁咧就所以我觉得咧，即系我都睇得好投入。虽然我嘅隔篱阿小生咧，佢系一路睇戏一路评嗰套戏， 现场点评。 因为咧一套戏开始嗰阵时候咧，讲嗰个女主角咧，初初转校入嚟嗰阵时候咧，啲人咪笑佢嘅，但系作为我哋咧唔识韩文咧，其实系唔知嗰啲人点，即系唔知嗰啲同学仔笑佢乜嘢。其实原来系笑佢乡音， 系啊， 系啦，要笑佢乡音。因为佢系乡下嚟到首尔读书咁样啦。咁我哋而家系分唔到韩国嘅乡音同埋首尔嘅，系啦。咁于是乎话，萧生就喺度解话，就解话话嗱，佢咧就系笑佢咧，即系咧啲乡音未正咁咧，所以。即系咁欢乐嘅情况底下咧，咁即系我喺度睇都系笑多嘅。咁去到最拉尾咧，我个心咧系即系有另外一个小我喺个心度，即系 sit down 少少，我觉得安全啦，我冇喊到咁样啦，即系唔使一间咧一睇完戏出到去一间妆花咗或者点样咧咁样咯。咁但系一去到遗嘱嗰个位咧，咁原来系嗰、那个系一个禁制位嚟嘅，即系就算我喺一个咁样嘅。唔正常嘅戏院嘅环境嘅底下，同埋我即系有一个理智嘅自己提住自己，尽量都冇喊啦咁样嘅时候咧，即系嗰个位一去到一揿咗掣都系就喊咗咯，系咯，咁即系幸好我相信幸好嗰个位系大家都喺度喊紧咧，即系冇人再喺度解话同埋评论嗰套戏咯，即系嗰个就系我睇呢套戏去到最拉尾。系咯，咁佢呢个结果写得好好好嘅，咁我等间再讲多，再讲详细讲啦。咁 Cyrus 讲下你个喊位喺边度？ 唔系，我其实冇喊，不过我觉得最感动系嗰个福气，即系佢同个嗰个主角咧喺即系喺度倾，即系喺个即系坐低咗倾嘢嘅时候咧，咁个主角就即系出去好型咁样就订低咗好多钱，就话要包个钟啊咁样，跟住佢哋坐低咗倾啦。咁倾下咧，就讲到佢个女啊嗰啲嘢嘅时候，跟住然后佢突然之间就由一个即系好假嘅，即系嗰种表现，突然之间就转咗，转咗去一个即系好 释放。 系释放翻，同埋即系喊得好劲。我嗰一刻就觉得，即系嗰刻系嗰、那个佢做得好好，咁好感动嗰度。 系两个男仔都因为做鸡嗰段而有咁大嘅感触。 我真系我唔系。 唔系，其实同个背景又冇乜关系嘅。 嗯。 只不过佢之前讲话佢个女就已经系 即系同佢分开咗。 嗯嗯。 咁但系佢睇翻咧之后，突然之间佢就一谂，咁佢就觉得即系你系可以感受到佢点解咁大反应。 嗰人男仔，即系对于一个年青时系一个美女，去到呢个年纪沦落到要去做沦落清流咁样，即系都唔系清流啦，即系系咯，即系沦落到呢个环境都系会我见犹怜咁啊嘛。但我又唔系呢个位喎。 你系边个位？ 我系边个位呢？我系嗰、那个即系主角啦。 嗯。 即系去本来佢咪画咗幅素描，画个即系佢心仪嗰个男仔，即系好后来变咗叔叔嗰个男仔。 系啊，呢个位插一句讲呢，就 系。 所以唔好搵返自己。 个旧情人啊。唔系，个叔叔都几靓仔，我觉得。 唔好搵返自己17岁。 17岁嗰时暗 恋。喜欢嗰个。 佢即系佢嗰一幕就系佢去素描，结果发现原来个靓仔系同嗰个靓女嘴嘴咁样啦，好失望。 好好， 但系即系呢个情节就系点解会感动到我呢，就系、是、因为即系大家都可能即系都会有个感情，哎，暗恋咗一个咁高 level 嘅人，跟住哎原来就系失望咁样啦。咁但系呢个都唔系，因为佢后来佢再感动，真正感动位佢真系走去揾翻旧情人。你话唔好揾啊嘛，但我觉得佢揾都好感动，因为佢同自己和解咗啊嘛。其实系即系完咗自己个梦， 梗系和解咗咯。佢都唔再系17岁嗰时候嗰、那个，即系成天奴咁样嘅头发，佢真系成天奴咁 嘅 头发。 唔系，但 系 我 咁样嘅， 系觉得嗰、 那 个韩国叔叔系型仔嘅，咁都如果已经 keep 到咁样，起码唔系秃头已经好好噶啦。即系个旧情人都仲系未秃头， 未巴曲头， 未巴曲头咧，或者系啦，未巴曲头。系啦，即系你感动嘅嗰个位，我觉得， 嗯，即系你感觉到系佢一个包袱摆咗喺自己个心度， 系啦， 终于就唔会再系精神出轨啦。原来咧结咗婚20几年都系同个老公精神出轨， 一开始就其实同佢老公个生活已经系好平淡到好唔平淡噶啦嘛，已经讲紧嘅，即系佢屋企无论系佢个女定系佢老公，其实都系大家都系淡如水咁样噶嘛，系、 啦。其实呢度呢个 point 可以讲一讲、就系、是嗯、即系即系嗰个女主角咧，其实佢嘅生活咧就系看似好幸福， 嗯， 其实好寂寞， 嗯， 即系个女主角，即系佢因为佢即系佢老公系俾 cash 佢噶嘛， 系， 即系好似即系俾黑钱佢咁样咧，搵个信封袋好多 cash， 佢老公细个搞学运嘅，嗯， 系啦系啦， 前途嘅，原来搞学运系， 咁都抽到水。 佢老公好似唔系佢老公搞学运， 唔系啊，佢阿哥搞啊，你真系唔可以同体育五次嘅人相比， 搞乱咗剧情。 即系咧，佢即系佢老公初细个嗰时候看似系一个好普通嘅打工仔，咁、点知到中年嘅时候咧就发咗啦。咁佢老公俾钱佢咧，系已经系一沓 cash 咁啊，摆个信封度俾佢，直板嗰啲银纸咁样。 我怀疑佢咩出去公干呢啲，应该全部都系有外。 即系呢啲佢就好 downplay 啦，即系冇讲，但系嗰种感情嘅淡系非常之淡啦，即系佢一去就一两个月啊咁样啦。咁、那个女佢个女咧又正值于16、17岁反叛期啦，咁、就即系已经唔黐妈咪啦咁样，系啦。咁而呢个女主角佢即系。佢又未年华老去啦、即系仲系， 仲越嚟越靓 啦，系啦，仲系样貌，系啦，即系样貌娟好啊，身材又冇乜走样啊，咁样嘅情况，其实佢系即系表面所有嘅嘢都系系啦，但其实佢个内心系好空虚，直到佢即系撞翻嗰、那个即系已经生病剩翻两个月嘅，即系以前嗰个咁 friend 嘅姊妹，而揾翻佢所有其他嘅人，佢、去睇佢哋嘅故仔。先至发觉应该去点样去填补自己嘅空虚咯。咁、我哋呢一节讲咗喊位先啦，跟住下一节就讲笑位啦。咁嗰、那个遗嘱嗰度咧，遗嘱嗰度虽然大家都估到佢会读遗嘱噶，系咪啊？系咪啊？ 系啊， 唔好咁 hea 啦。咁咧就即系大家都估到佢会读遗嘱嘅，咁而 而且我都估到佢系有钱嘅 吓，系啊，咁佢可以住喺嗰啲私家医院单人房，系成间屋咁样，咁但系咧虽然系咁样，但系当呢件事真系做出嚟嘅时候咧，系即系佢都仍然系可以令到你喊嘅， 嗯， 点解咧？ 其实我觉得对于我嚟讲遗嘱嗰度咧，其实。即系我觉得系佢哋终于团聚有种感觉、就是，就系即系佢哋失散咗好多年咧。即系佢哋曾经喺25年前许下承诺啦，但系 最临尾嘅时候就系喺一个丧礼上面就终于系团聚咧，大家其实即系我觉得嗰个喊又唔系伤心，你会觉得好 touching 嘅感觉咧，你觉得即系佢即系你会觉得系即系有个好圆满，算系你圆满结局，终于佢哋可以失散咗多年嘅朋友，终于可以团聚啦，同埋即系嗰个死咗嗰、那个佢系大家姐咧，佢即系佢死咗之后，但系佢依然有关心佢哋呢班姊妹啦，即系会帮佢哋安排，即系为佢哋之后嘅生活都有啲打算啦，照顾佢哋，继续照顾佢哋。我觉得呢，即系我睇落去，我咁嘅时候，我系觉得，即系我觉得好有，虽然我会喊啦，但系我有种好幸福嘅感觉咯，即系觉得佢哋， 嗯。 成班人都系好开心啦，临尾嘅时候， 嗯，有种幸福嘅感觉。苏豪咧， 我嗰段又冇乜点喊，我觉得几好笑嘅，如果一个我成日对于呢个丧礼呢一 part 咧，即系呢无论睇咩戏咧，我都好留意，即系我好中意咧，就系去到我成日都会谂自己丧礼点噶嘛，即系最好系好开心咁样，即系事后啊，即系我嗰班人啊，即系。 你会谂自己丧礼点样？ 系啊，会噶。 嗰时你嗰日同我讲话，好似我呢啲咁嘅人，即系一定会死得好惨。 当然啦， 你即系谂住呢啲。 所以我人就死得惨啫，咁但系我丧礼可以搞得好 happy 噶嘛，即系我想嚟我丧礼人嚟开心噶嘛。咁、即系呢个系一个其实系佢哋自己在即系咁多年嚟，即系佢哋嘅梦想其实真系实现唔到啦，即系大家嘅梦想实现唔到，即系去到嗰度终于有一样嘢，有一件小事可以大家一齐做到，其实都系即系其实佢哋一个丧礼，其实都暗示咗死亡啦。即系佢哋自己可能亦都喺 但系呢正即系呢六个女仔就重生。 系啦，就系呢样嘢，即系系啦，就系讲紧呢样嘢啦。即系佢哋揾翻佢哋自己嗰、那个，即系藉住呢个人嘅死咧，即系佢哋可以突然间叮咁样，哎呀，原来我哋都仲有存在感喺度啦，系啊。 Cyrus 咧觉得个丧礼， 我觉得个感动系来自个即系经由个律师去读出嗰个遗嘱咯，因为个遗嘱系用即系用翻嗰个大家姐佢嘅语气嚟写噶嘛，咁、而由另一个人读出，而嗰个人已经死咗，咁就会即系有一即系自然就会有嗰个感动嘅效果， 系 啊， 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好，因为嗰个一开始嗰时候。嗰、那个遗嘱嗰句咧，咪就系而家攞嚟做 promo 嗰句啫嘛，即系译咗做八婆嗰句咧。 八婆 系啦，就是、因为佢一开始个遗嘱就系、是，即系你班八婆啊，点啊，咁样。咁而因为佢即系好似头先 Cyrus 咁讲啦，即系由一个外人系啦，但亦要由一个外人去演绎一个佢哋，即系喺佢哋心目。入面是一个咁熟悉嘅人呢，咁嗰个 click 呢係会令到你好抽囉，係啦，咁而嗰个人原本已经係即係原本佢哋已经係做晒好多心理准备佢係会死㗎嘛，因为佢一开始嗰时候已经讲咗係两个月到嘅时间嚟㗎啦，咁大家有晒心理准备，而佢呢件事就发生咗，而佢哋都表面係 manage 得好好，即係大家都係好平静啊，你见到个灵堂係冇喊嘅。个灵堂就系佢哋五个女仔啫嘛，冇又冇其他亲戚朋友， 好似喺度聚旧咁。 系啦，即系只不过系一个即系着咗黑色衫嘅聚旧，同埋佢哋亦都好宽容啊，各样嘢咁样。咁但系就系因为有一个外人呢、這个律师嚟到，将呢一个已经佢哋做晒咁多心理准备，接受咗，以为即系佢觉得自己接受咗，佢系离开咗嘅人，佢突然之间带翻入嚟喺呢五个女仔中间。即系嗰个 翻咗嚟， 系啦，好似翻咗嚟嗰个感觉。 不过我觉得咧喺其实嗰幕咧，其实即系我最感动。其实我唔系觉得读遗嘱，而系反而系即系我唔知算唔算串桥。即系临尾咧，其中 串晒啦，而家仲录到而家仲算串桥。 即系其中有一个，其中一个靓女啦，咁样佢咧就因为。 因为有个 suspension 嘅，即系佢有个悬念喺度嘅，即系嗰个失咗踪最靓做 model 嗰个女仔，佢块面戒咗一刀之后就失咗踪啦嘛。咁、究竟佢会唔会出现呢？经过私家侦探揾唔到佢，登埋寻人广告，后来再同佢讲话，即系我哋嗰个大家姐已经过身啦，灵堂，即系嗰个系几多号？究竟佢会唔会出现呢样嘢？咁佢都系冇出现啊嘛，即系大家喺度等，一路都系冇出现啊嘛。咁即系直 即系个悬念一路去到最后咁样咯。 大家即系你跳舞嗰幕佢都冇出现到啦，即系你跳完舞，即系当大家你以为完嘅时候，佢就喺嗰一刻出现咧，你即系好意想不到咧，你会觉得当我哋见翻嘅时候，我系觉得嗰幕真系 啊，佢走翻出嚟嘅。 你睇咗边套啦？唔该，你睇咗边套戏咧？ 唔系你有机会你有机会醒唔起佢就系嗰、那个，因为佢从来都冇出现过，佢系第一，即系得可能一分， 但系冇可能， 我净系关注细个个样 啊。唔系即系你 咁最拉尾行入嚟嗰个，你以为佢系边个咧？ 因为个人都差唔多样。 好求其啊，苏浩真系， 其实睇得好唔专心。 好求其。 其实我想讲系点讲啊？系点讲？我有啲意见嘅，对于佢咁样出翻嚟，因为我觉得因为佢其实用咗好多时间讲佢哋，佢同嗰个即系嗰个靓女啦，秀智啊嘛， 系 咁就即系嗰个细个感情嗰个关系，咁但系就即系冇，即反而交代咗好多其他人嘅即现在嘅情况啦。咁但系就冇交代佢最其中一个最 friend 嘅朋友，同佢现在见翻嘅时候系点样？只系用咗即 佢终于出现， 系咯，可能十秒钟嘅出现咁就交代咗。咁我觉得 而且有啲好蠢嘅观众，好似 Soho 咁样咧，总之就系睇唔到佢出现嘅。 不过又唔肯定佢咪真系最 friend 咯，即系因为其实佢最初系最初秀智系唔中意个主角南美噶嘛。佢开头其实系因为佢都系佢讲话，因为佢阿妈又系嗰个传 同佢同一个乡下， 系啦，佢就因为佢唔中意佢自己嘅后母，所以亦都唔中意主角啦。但系后屘佢哋好似有和解到，但 系 其实 嗱呢一个留翻下一节讲，就系喊位同埋少伟嗰个即系 surprise， 其中一段就系头阿妈而家讲嘅呢一段啦，即系佢哋饮醉酒和解嗰段咧，系嗰、那个系一个好好 typical 嘅，即系点解你以为喊嗰时候会笑，点解你以为会笑嗰时候会喊嘅一个好经典嘅例子。咁所以 Cyrus 你系谂住，因为佢哋细个嗰个关系系有个咁 special 嘅 bond， 即系佢哋两个之间。 系 啦，但系大个咗最拉尾，原来只系剩翻究竟佢会唔会再出现？ 系啊，咁就咪但系根据个剧情发展又合理嘅，即系佢嗰个铺排。咁因为佢去到最后先刮花到块面，跟住先至匿埋咗嘛。咁先会构成佢哋点解要聚翻埋一齐跳翻只舞嗰个事件。 系，因为其实佢哋会。散 band 咧，即系用散 band 嚟讲，佢用散 band 就系因为嗰个咁惊天地泣鬼神嘅校园暴力意外嘛，咁就令到呢一对号称 Sunny 嘅呢一对，即系呢一对姊妹团就咁样就散咗啦，咁样咁即系佢哋细个嘅时候，咁一定系嗰啲唔使做出嚟都知，一定系屋企人梗系将佢转校啊，诸如此类啊 ，relocate 咗啊，诸如此类，咁就佢哋冇办法再相遇啦，系。咁就25年之后啦，咁样。咁即係係囉，呢个都啱嘅。即係佢係因为咁样而散咗嘅。 係呀。 最拉尾佢返嚟都係一个算係一个即係团圆大团圆咁样囉。好嘛，咁我哋休息一阵返嚟呢就讲呢套戏嘅笑点。 阳光姊妹图好睇。咁呢就你以为会喊嘅时候你就会笑。你以为会笑嘅时候你就会喊。咁呢就诚意推荐大家啦。咁就真好睇。 Yeah. 好，翻翻嚟恋爱选秀，头先我哋咪后用咗20分钟喺度讲那些年。咁咧就即系点解会讲起那些年咧？呢套戏究竟同那些年有冇好相似嘅地方咧？其实我唔系好觉得佢有啲乜嘢好相似嘅地方啦。虽然宣传上面有话，即系姊妹我哋嚟揾翻我哋嘅那些年，或者系话呢套戏比那些年更加感动咁样。咁但系我就唔会将两套戏摆埋一齐嚟比较嘅。咁头先讲起那些年就只系讲起就讲起咯，咁咧就咁啊咪后咧，阿 Cyrus 好多嘢讲嘅，所以你应该喺咪前系讲得更加多嘢嘅。咁啊讲下呢个阳光姊妹图嘅笑点好唔好啊？咁头先咧就因为呢套戏其实笑系多过喊嘅，我都系笑系多过喊嘅。咁呢套戏里边咧头先阿 Cyrus 都有讲话，唔系你喺咪前冇讲，你喺咪后有讲话。呢套戏韩国电影咧，好多人都好惊噶嘛，即系听到韩国电影惊咩嘢咧？就系因为必然有绝症啦，必然有伦理伦常大悲剧啦，必然系即系最拉尾要死人冧楼咁样啦。咁即系韩国电影嘅 打女人 ，即系咁样嘅公式啦。咁所以啲人一听到韩国片，可能会觉得。韩国片要感动，即系又要死人啦。咁佢又真系有一个主角系有绝症，系啦。咁但系点解佢最拉尾都系会令到我哋睇到有咁即系咁多笑声咧？咁样咁就系、是、因为佢用咗两个好特唔好特别嘅，即系佢用咗两个好好嘅方法咧嚟讲呢个故仔。咁而呢两个方法咧都系令到咧虽然有绝症，虽然有伦常嘅嘢，但系最拉尾都系好开心，同埋你真系真心会觉得会笑嘅。第一个咧就系头先即系阿 Mark 都有提到，定系阿 Mark 定系 Cyrus 都有提到，佢哋咧一开始嗰阵时候咧就耻笑翻韩国片噶嘛，因为佢哋喺医院嗰度咧狂追一套八点档嘅师奶戏啦，嗰套师奶戏阿 Mark 不如讲下。 嗰、那个师奶戏啊，其实觉得好一般韩国片嘅桥段啦，就第一个佢哋一见到嘅时候咧，就话原来佢一对恋人喺架车度倾偈，但系原来佢哋系兄妹咯， 系啦系啦，即系必然有啦呢个系啦。 跟住之后佢后屘佢讲 一定生 cancer 系啦。佢其实我记得喺电影嗰度咧，佢哋大家啲观众一睇到呢一幕嘅时候，大家都会话一见到就我都估到佢哋系兄妹啊，佢哋嗰啲。 但系跟住佢哋又堆埋一出，佢哋要追噶嘛。跟住去到话，其实你哋两兄妹，跟住所有嗰啲病人，都话咗佢哋系冤枉咁样。咁即系有咁佢呢一个咧，系一个乜嘢嘅即系戏剧手法咧？咁其实就系一个叫做comment 啊。comment 咁所谓 comment 嘅意思咧，就系comment 系一种方法咧，系一种喜剧元素嚟嘅，就系话咧有一啲好，我哋好即系习以为常即系嘅嘢，佢用一种喷后一步嚟笑翻佢，咁咧而笼络观众嘅心，咁呢个就系即系一种喜剧嘅手法，系成日都用嘅。咁平时你见到即系嗰套戏入边佢哋又即系又系兄妹啦，又系 cancer 啦，又系咩，你都会觉得。你就系、是、即系你就系医院下边嗰啲观众，又系咁。但系而家佢再褪后一步嘛，佢将嗰啲医院嗰啲病人嘅反应咧拍埋出嚟，咁就即系等于你多一层去 comment 佢咯。 呢个唔止 comment， 仲系咩？ 呢个佢 comment 完之后，佢即刻即系你谂住佢笑一下啫。 吓， 佢下一个 shot 就即刻话俾你听，即系嗰个即系入边个角色啦。那个大家姐是有绝症的。即是他一啱啱笑完呢，他就啱啱话俾你听。 又是真的发生 的。其实呢套戏是真的这样。 所以是不是 double comment 咯？是。即是 comment 是一个很用的方法。咁唔单止在写故仔方面可以用啦，在演绎上面都是的。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周星驰啦。周星驰好笑的 gag 位呢，好多时都是他 comment 一样嘢啫嘛。譬如话嘅好经典咁样啦，即系我记得我自己最中意睇周星驰就系赌 赌城好似系赌城，即系好耐之前。总之入面有一啲好超多 get 噶啦，其中有一个咧就系吴孟达咧，咪戴住个假发，好长嘅假发咁样，唔知突然之间佢飙出嚟咁样嘛。咁啊，周星驰唔知道做紧啲咩嘢，跟住吴孟达飙出嚟，跟住吴孟达突然之间叫，唔系周星驰突然之间见到吴孟达，跟住佢就即刻停咗一秒，跟住佢话古烈子咁样，即系嗰个呢啲咪 comment 咯，系啦，即系。呢啲 comment 咧系好 work 嘅，即系永远都系一啲制造笑位嘅地方嚟嘅，因为佢会即系俾 surprise 俾观众，系咁即系呢个就系其中一个方法啦。另外一个咧就系头先我哋讲嘅韩剧咧，好赶客咧，韩剧或者韩国电影啦，即系话而家会比较赶客，因为佢恒常地都系好苦情，系啦，咁好苦情就系好赶客噶啦。即系本身一件事就系等于呢、這个即系最经典嘅就系雷雨啦， 系 雷雨啦， 兄妹嗰啲啊嘛， 系啦， 乱伦 一个打雷嘅嘢，跟住就发现到原来你系我阿哥咁样咧，咁呢个咪就系即系好赶客嘅苦情戏啦，系咪？咁但系咧我喺演艺学院咧。唯一啊，学到嘅一样嘢喺演技方面咧，非常之有用嘅，非常之有用嘅。即系King Sir 讲过咁多嘢啦，其实佢都唔系讲好多嘢，因为佢冇教书嗰时，其实咁样啦。咁咧就有一个方法咧系永恒有用嘅，就系咧无论个剧本写得点差，你只要用呢个方法去做咧，都唔会难睇嘅。就系、是。当就系叫做 play against the lines， 即系咧 play， 即系作为演员咧，你 play against 嗰啲台词，点样咧？嗱，好简单，譬如话嗰个台词系好悲惨嘅，个台词好悲惨嘅，然后你嘅演绎方法就系、即刻好赶客嘅，系，咁而你相反嚟去做，你相反嚟去做咧。就会好感人嘅，咁咧，而家就可以讲翻头先阿 Mark 讲做鸡嗰个角色，嗰、那个角色咧，佢喺嗰个里边，即系佢俾咗好多钱佢，叫佢点啲好贵嘅酒，跟住佢哋喺度倾偈嘅，于是乎佢咪好笑得好大，咁佢讲系啊个女都几好啊，而家住喺边度啊，好开心，佢完全用一个同台词。deliver 出嚟嘅剧情相反嘅情绪，去 deliver 呢啲台词咧，呢啲台词嘅苦咧就会走翻出嚟。但系如果佢用翻同台词一样咁苦嘅方法，我个女啊，而家就系喺啲观众就会哇，唔系咁老土啊嘛，即系就会即刻褪晒口噶啦。咁咧呢、這个 play against the lines 咧系永恒地啱用嘅，所有呢套戏。点解你以为会喊嘅时候会笑，你以为会笑嘅时候会喊，佢全部都系用呢个方法做，佢全部都系用 play against the lines 嚟做。当好悲惨嘅时候，你系会见到佢哋微笑，咁样嘅时候咧，你就会更加 feel 到佢系嘅惨。咁呢个系咪一个可以再举一啲戏嘅例子，你谂到里边，譬如话最明显啦，就系话嗰个大家姐病咗，嗰、那个主角去到间房，即系见翻佢个大家姐，病咗啦。那个大家姐同佢讲话，佢问佢仲有几耐？跟住个大家姐同佢讲两个月。嗱，那个台词就系几句嘅啫。即系 Canada 咁仲有几耐啊？两个月。咁呢件事本身个剧情系好悲嘅。即系你咁耐冇见一个人，然后佢话俾你听，我而家有绝症啦，咁我得翻两个月命，咁成件事本身嗰个剧情就系好悲噶嘛，但系佢哋用咗个咩方法嚟做咧？闲话家常，即系话你咩系啊？咁你仲有几多？两个月咯，两个月。你好，你好似冇变过咁样嘅，你即系仲系咁靓嘅咁样。跟住个女主角同佢讲话，以一个癌症嘅病人嚟讲，你而家真系好靓噶啦咁样。佢将成件好悲惨嘅事咧，用一个闲话加上，甚至有啲欢乐嘅 情， 其实有啲笑唔出嘅。 咁样，但系咧， 即系明明系讲紧笑，但系笑唔出。 系啦，其实佢就想要呢样啫嘛。如果佢成件事 present 到一个大悲剧咁样，我哋失散咗25年啦，然后我而家撞翻佢啦，佢话俾我听，我得翻2个月命啦，呢个咪雷雨咯。 嗯。 但系咧，佢用咁样嘅闲话家常话，喂，唔系、啊、你以癌症嘅病人讲，你直头就系环球小姐咁靓啦，咁样嗰种悲咧就即刻走翻晒出嚟。 嗯。 咁咧呢啲就呢、这个就系摆喺咩嘅，即系好睇嘅戏同埋。唔好睇嘅戏，观众可以投入嘅戏，同埋观众唔可以投入嘅戏，一个好其实系一个方法， 嗯， 但系通用嘅， 嗯， 系通用嘅。咁点解咧？点解咁 tricky 咧？即系点解咁有趣咧？即系好悲嘅嘢用喜嚟做反而有效果，就系、是、因为剧情同埋语言本身咧， 嗯， 有一种力量喺度。即系佢剧情建构出嚟，时间、人物、地点，剧情佢建构咗一个情景出嚟啦。那个情景咧，其实本身已经会摆，即系摆咗喺观众嗰个脑入边一齐建构咗出嚟。跟住佢嘅台词、文字都系有力量噶嘛，文字都系会讲俾你听。咁呢啲文字咧都系会建构咗成件事，所以成件事喺观众入边咧已经因为呢一啲而建构咗出嚟。喺呢、這个。观众都想即系已经摆咗出嚟嘅时候咧，如果你仲用翻一即系跟嗰个剧情咁样嘅情绪嚟做嘅话咧，你就会 cover 咗文字同埋情景嘅力量。 嗯， 咁咧文字同埋情景力量 cover 咗，就俾你用一啲即系演出嚟嘅情绪去 cover 咗。但系咧，你唔咁样做嘅话咧，你就会令到文字情景嘅力量咧系浮现翻出嚟。 嗯。 咁所以呢个咧系即系反而咁样做咧，系会令到本身成个戏剧嘅元素咧系发挥到最好咯。呢、这个第一点啦、嗯。第二点咧就系喺悲嘅环境里边，好勉力咁样去乐观嘅人咧，系最令到观众同情嘅。 嗯 嗯，系，即系如果喺好悲嘅环境里边，跟住佢一齐悲咧，观众就咁不如快啲，即系唔想睇啊，系啊，唔想睇咯。咁但系喺好悲嘅环境里边，佢哋仲系即系好 casual 啊，咁样系会再得到人嘅同情。 有冇相反例子咧？喺度戏， 即系你先系好喜嘅时候用悲嚟做， 系啊系啊， 好喜剧嘅时候用悲嚟做。 阿 Mark 有冇谂到？ 暂时未谂到， 好开心嘅情况，但系用悲剧嚟做，唔系噶。其实譬如话，即系凡身系 唔系咪即系饮，即系嗰个即系嗰个主角咧，细个嗰时咧去搵翻嗰个最靓嗰个女仔，问佢点解即系点解唔中意佢？ 大和解 系啦，大和解嗰时 系啦，大和解又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嚟嘅、嗯。大和解咧，全部都系咧 out of 你嘅 expectation。点解咧？就系咧，你以为即系你以为会有啲咩原因咁样啦？即系譬如去和解饮酒嗰度咧，咪喺个大排档嗰度饮兑酒嘅。 系 咁跟住咧，佢讲嗰、那个女主角知道咗，原来嗰个好靓嘅同学只系因为佢。嘅乡下系同佢嘅后母一样，所以咧就因为一个咁无辜嘅原因，佢就唔中意佢啦，佢好唔开心。嗯、但系呢个又系佢改变唔到嘅嘢。但系突然之间嗰个女仔，因为佢个性格啦，佢个性格系会突然之间扮鬼噶嘛？你记唔记得佢哋去校园暴力嗰阵时候咧，佢哋咪扮鬼嘅？咁咧，咁佢个性格系会有啲跳线噶嘛？即系或者佢系嗰啲即系乐天会突然间跳线。嗰啲性格嚟噶嘛，咁佢、突然间就会又加上饮大两杯啦，跟住佢就话：我其实系好想特别想得到，即系佢话我其实本来咧喺乡下入边觉得自己好靓啊，我系校花嚟噶，点知嚟到呢度咧，哇，全部人都靓过我，我真系好唔开心啊，诸如此类咁样，讲晒自己啲好唔开心嘅嘢。咁而嗰个原本嗰个好靓嘅女仔，咪不嬲都好 cool 咁样嘅，即系你跳舞跳咁啊，唔想同你排，即系嗰啲咁样。跟住但系突然之间，当然佢个建构得好好啦，佢又饮大两杯，用咗呢啲嚟助你啦。跟住佢突然之间咪话：即系对唔住，我真系生得太靓啦。 生得太靓，令到你咁唔开心，都系我唔啱，我唔应该咁靓咁样。呢啲咪全部系相反咯，全部就系用一个即系、就是、你相反嘅地方。咁你觉得你想，你本来想同情嗰、那个即系、就是、本来喺乡下好靓，嚟到呢度自己咁样，但系突然之间嗰个人又话。都系我唔啱咁样，佢本来系做一个卑嘅角色噶嘛，即系嗰个女仔，即系好靓个女仔，佢系做一个冷艳而卑嘅角色嘛。但系突然之间佢搞笑，佢话都系我唔啱，我都系唔应该咁靓嘅，搞到你冇得靓，即系咁咧。跟住佢咪突然间又系相反咗咯。咁、所以呢啲全部都系用 against 嘅方法嚟做，无论系讲故仔又好，或者系佢哋嘅演绎方法又好，佢哋都系用呢一个方法嚟做咧。咁成个咁老土嘅。戏咧就会变得我哋如果即系唔咁方法捻去解救佢咧，你就会觉得好有幽默感。咁即系就会用一个啊，好呢套戏呢个戏好有幽默感咁样。但其实咧，所有嘅呢啲小嘅即系统称为幽默嘅嘢咧，其实就系咁样做出嚟。 其实我觉得喺韩国咧，系应该会更加好笑。 系啊系啊， 因为所有喊嘅情节咧系好夸张嘅，系好似。传统嗰啲韩剧咁， 即系好似生眼癌嗰啲咁样。 但系佢就笑翻，但系佢就笑翻佢。 系啦，所以呢个就系、是、就系、是、comment 同埋 against 咯，即系你去 comment 个 situation， 同埋你去 play against 嗰个情节，同埋 play against 个环境，就系、是、令到笑中有泪，泪中有笑。 我谂嗰个 pace again 嗰个咧，其实即系我谂佢有个效果就系你有啲意想不到嘅嘢出现咯，即 系。系啦。呢、这个就系情理之内、意料之外，即系我哋写古仔咧，去到中学讲 talk 咧，啲先生成日都话啊，同啲学生讲点样写古仔啊咁样。咁我通常就系讲呢八个字，情理之内、意料之外咯。但系情理之内系一定要行先，过意料之外嘅，因为如果你唔合情理咧。咁就咩都唔使睇㗎喇，个古仔係即係崩溃㗎喇，即係唔使睇。咁先搞掂晒所有嘅情理，所以佢要合情合理先。喺、合情合理里面呢做意料之外 ,surprise。咁 surprise 点样做呢，就係呢啲咁嘅细位囉，即、就、係、是、用 against 啊 ,comment 啊嚟做一啲 surprise 囉。即係睇下个戏系咩类型，譬如呢套系温情嘅。咁你咪可以做到好多好多大量嘅幽默嘅小片段咯。如果佢系喜剧嘅话，就可能会做到好多烂剧咯。咁咧都系，但系其实不外乎就系用呢个方法。咁我话点解呢个咁有用咧？咁呢、这个直情就系差不多系我即系匆匆读过两年演艺学院咧，唯一攞得走嘅即系嘅一招咯。而呢一招咧好用到咧就系、是、即系写小说啦，或者系我去导演舞台剧咧，教一啲业余嘅演员咧，冇受过训练嘅演员点样去做戏咧，全部都叫佢哋 play against the line， 即系话咧个对白写得好惨啊，就千祈要唔惨咁样去做。咁咧跟住咧，佢哋都可以捉到噶。系啊，系一个非常之好用。咁而喺日常生活都系咁样噶，即系咧系即系当你哋如果即系留意一下咧，即系当有啲人同你哋去讲一啲好惨情嘅嘢时候，系好 casual 咁样讲咧，你系会好入心嘅，你系会特别记得嘅，系啊，系特别记得过佢用翻我而家好惨啊点？如果一个人话我而家好惨，你一定会觉得有几惨啊，唔系真系咁惨啫，我惨过你啦咁样，即系就系咁样咯。咁但系如果有个人经历一个好大嘅，事情，然后佢好轻松咁同你讲，你会好记得佢呢件事，会记好耐咯。系啊，咁呢个就系、是、即系呢套戏，我觉得系个剧本咧，即系其中写得好，同埋嗰啲演员，因为其实我唔识嗰啲演员，佢哋系咪好出名噶？ 我都唔 系 好清楚。 即系你睇咗五次之后，有冇再喺网度 search 佢哋究竟系咪好劲？ 我有 search 咯，应该咧就系嗰个寿智嗰、那个后生嘅时候嗰个寿智咧，佢嗰、那个 即系靓模。 佢嗰个角色佢个演员呢其实呢就应该比较出名啲嘅。佢呢就应该系有做过其他戏，但我就你唔切就 search 咗啲资料。但系呢应该其他几个都系新演员，但佢就系唯独是佢系有啲知名度嗰啲嚟嘅。 嗯。但系你会觉得几个演员都做得好自然㗎嘛。 系啊。 系啊，即系佢哋全部都用呢个方法做㗎啫。系啊，即系、对即系新演员啊，对即系一啲唔系话即系正统戏剧 训练出身嘅咧，即系你全部用叫佢用呢个方法做就得噶。咁、咧就会变得好讨好啊，同埋好诶，即系会觉得啊好叻做戏咁样。其实全部都系用呢个方法嚟做。而香港嘅演员咧系好少捉得到呢样嘢，系。可能冇俾 King Sir 教过 我就搵到啲资料呢，就讲话呢，其喺呢出电影入面有 个角色就係好鍾意讲粗口呢个女仔嘅。 我知道后来扎起条马尾离咗离婚，但係呃咗老唔呃咗嘅，即係老公俾返一家屋啊同埋好多钱俾佢嗰个整容嗰、那个。 係啦係啦。咁嗰个呢，其实我唔知睇返啲资料话呢，话佢嗰个演员本身呢，佢呢就係唔係佢演员本身咧系一个都系喺学校系个乖女，系做班长领袖生嗰啲咁样人嚟。跟后屘佢就佢要做，但系佢要做一个角色，就要系成要周不时讲粗口啊嗰啲咁样。其实佢都要用咗好多相当耐嘅时间学习点样去讲粗口，点样讲得自然啲。 系啊，呢啲就系舞蹈演艺学院咯，演艺学院粗口 熟悉讲 粗口好流利嘅，因为好多舞台剧本系大量粗口的。所以咧，即系同埋本身读演艺嗰啲都系三教九流，所以大家粗口咧好流利。不如我哋讲少少咧，即系呢套戏嘅爱情啊， 爱情 系嘛？苏豪讲啦，咁中意沟女， 有咩爱情鬼啊？就系我头先讲咗啦嘛，个先生同佢个感情关系好平淡，呢个系我第一个 impression 啦，即系个女主角。咁、跟住，所以去到我头先讲到佢再撞翻佢个初恋情人，所以嗰度即系突然间就泛起翻，即系嗰条爱情线出嚟，因为佢同嗰个男仔系即系佢暗恋嗰个男仔咧，即系初恋嗰个男仔，即系其实系好纯情噶嘛吓，咁但系佢又识咗一个咁嘅坏男仔啦，其实都系一个坏男仔。 你觉得嗰个系坏男仔啊？ 一定系滚。 Sorry， 你觉得嗰个系咪坏男仔？ 佢冇呃佢感情，咁但系一定系沟女王啦，嗰、那个男仔本身就 喺个主角嘅角度，我觉得系。因为用同一招， 即系佢同一招就系揾个 headphone 笠落去 个耳仔度， 想笠咗佢 同一首歌， 就同一首歌。我哋呢一节休息嘅时候咧，会播嗰首歌。咁即系嗰个坏男仔，但系佢最拉尾好似到中年嘅时候变咗个好男人咁样。 系， 因为佢唔靓仔啦嘛。 我都系觉得 OK 啊，几好啊。 即系你希望你四十几岁嗰时候 都 系 有头发咁，有头发啦，有头发就 OK 噶啦。 咁阿 Mark 咧，你觉得呢套戏嘅爱情？ 我觉得咧，主角其实虽然你话嗰个爱情好似好平淡，但其实呢件事一直都喺佢心入面啦。即系其实我觉得系即系当佢正式将嗰幅画咧交俾佢嗰个亲手交翻俾嗰个男朋友嗰、那个男人嘅时候咧，佢先将呢件事了结咗。即系我觉得呢件事佢其实一直喺潜藏喺佢心入面一个未完嘅故事嚟嘅。 有冇其他爱情？ 唔系，我想谂咧，如果因为你都话嗰个中年嘅。 叔叔 咧，系都算好样嘛。如果咧，即系经过25年啦，揾个私家侦探咧去揾翻自己，即系15、16岁暗恋嗰个男仔，原来系巴曲头嘅，咁仲俾唔俾翻咁嘅画俾佢好？ 你当年都系有头发嘅咁样嘛？ 我想问翻嗰幕，佢咪入到去就？见到个叔叔，跟住 佢先见到佢个仔先噶，佢个仔系长得同当年佢暗恋佢嗰阵时候咧系同一个样噶， 嗰个系 exactly 一个样啦，即系嗰个人啦，同埋又着住牛仔褛咁样啦，系啦， 跟住先至，因为佢见到佢嗰个仔就系佢记忆里边佢个样，系啦 ，and then 佢先至咁样 trace 到爸爸就系佢当年暗恋嗰个啦， 可能认错都唔奇噶嘛。 我觉得个感情佢其实就冇乜点交代嘅。不过其实佢摆咗即个剧情发展，佢剪咗最重，即系摆咗最重要几个元素落去啦，都系想讲其实即系佢嗰个梦想系同佢点讲，即系佢现实同个梦想系有落差， 太大落差，系咪啊？ 系啊，系咪啊？大落差啦，系啊。 主要系想讲， 其实即系其实呢套戏嗰个感情位咧，其实摆喺即系。摆喺年少时候幻想或者梦想嘅人生，同埋即系真实嘅人生之间嗰个残酷嗰个关系，其实呢、這个即系佢哋讲爱情，好似阿 Cyrus 话斋，其实系冇唔系着墨好多咯。咁即系佢主要讲嘅反而就系嗰个 video， 即系佢夜晚睇翻嗰个 video。我希望我长大咗系边个边个，我希望我长大咗系点点点，我希望我长大咗系点样，我系一个出版咗好多本小说嘅作家，点样大个咗就系帮姑奶凑仔咁样，跟住我希望我系韩国小姐万人景仰，点样大个咗就系做咗鸡咁样，咁或者系甚至系嗰个女主角啦，佢希望佢系一个画家嘛，咁、 嗯、 长大咗只不过系一个好平凡嘅 家庭主 家庭主妇咁样咯，咁唯一有坚持到。行一个好灿烂嘅人生嘅就系、是、最短命嗰、那个， 大家姐， 大家姐啦。咁所以即系生命系几咁无奈同埋悲惨咧，咁样、即系佢，但系呢套戏做出嚟就唔系想话俾你听，即系生命点样无奈同埋悲惨，而系佢即系当然佢系 target 唔会系 target 啲好细嘅观众咯，佢系 target 一啲即系中女系啦，即系、就是、或者中男啦嘅观众啦，即系。俾一个俾一即系俾翻一个一支毒针嚟嘅，即系冇毒针，即系啄佢一啄，话即系我哋都系可以有一个更加好嘅人生，而而家都唔系 too late 咯、即系呢个就系、是、即系呢、这个就系呢套戏最即系最撩到观众嘅，因为每一个人细个嗰时候都唔会梦想自己，我最后尾就系、是。 做鸡啊 ，hea 咗啦，或者系系咯，最后屘就系做鸡咁样。 其实有讲佢嗰个交棒仪式， 交棒 即系由个大家姐交棒俾个主角嗰个仪式，即系 喺边度？ 律师嗰度啊？ 我就遗嘱 其实唔系律师嗰度嘅，反而系即系细个 嗰阵， 佢帮个女出头嘛。其实佢就系走翻去 哦，系啊系啊，佢去到公园揾个手袋，揾个名牌手袋揼佢嗰个咧，系啊系啊。即系有即系有话细个自己拥有嘅特质咧，其实系冇失去到嘅，系、啦，即系你只系唔觉意摆低咗啫。你而家系可以即系 pick up 翻你自己嘅本性系点样，而你嘅本性系可爱嘅、即系就算即系个一世人都黐唔到假眼睫毛嗰个咧，一世人都黐唔到。一世人都黐唔到假眼睫毛，好努力咁样去黐假眼睫毛，黐咗廿几年都系黐唔到假眼睫毛嗰个，即系佢都有佢嘅即系可爱嘅，即系系啦，就系佢唔怕鱼，唔怕丑，唔怕系咯面皮够厚咁样啦，而佢系可以即系系可以唔佢唔一定只系会一路咁样系 loser 落去咁样咯，系啊，咁我哋而家即系休息一阵啦，听一听我觉得呢套戏嘅真正嘅主题曲啦。咁跟住翻嚟咧，我哋好快咁样即系读一封信好冇？ Something special about you. it's true. Feelings that aren't you. I feel something special about you. Dreams are my reality. A wondrous world where 久违咗嘅解信情节啦，咁今日咧， 好耐啊！ 咁今日咧就由三个男仔嚟解一个男听众嘅信，咁咧即系呢个 case 其实我咧已经私底下复咗噶啦，咁如果佢哋解得大家有咩唔满意咧，就当玩啦，好冇？ 相信你个问题已经解决咗噶啦，你已经重新做人噶啦， 你真系睇得起我，你当我真系天后娘娘。好啦，咁咧就呢个系一个即系由办公室开始发展的一个 case 嚟嘅，啦。咁呢位男听众咧，佢喺旧公司做嘢嗰阵时候咧，就即系其实对一位女同事咧有个好感嘅，但一路咧都冇同佢冇追求佢， 冇发展， 系啦。咁直至到咧佢决定咗离开呢间公司转工嘅时候啦，咁佢咧就觉得系时候同嗰个女仔即系展开追求啦。咁虽然佢冇讲，大概都系即系。工作同埋感情唔想炒埋一碟啊，諸如此類。咁其實呢個做法我都覺得我幾欣賞嘅， 係嘛？ 係啦，即係聽過金乃偉嗰集就知道，係咪先？即係咧喺辦公室談戀愛炒埋一碟噶嘛，就係 分得清都係好事嚟嘅。 係啦，咁咧佢就喺佢resign 啊，要離開公司嘅時候咧，佢就開始正式去約會呢個女仔。咁喺佢嘅眼中，呢個女仔係一個幾爽快嘅人嚟嘅。咁當然外形都唔差啦。咁樣經佢喺個信嗰度即係。描述啦，咁我就唔喺度讲啦，系啦。咁当然对佢嚟讲系外形好吸引啦，咁而且即系性格都好爽朗嘅。咁果然咧个女仔咧亦都真系好爽快咁样咧就应承咗同佢约会，系啦。咁而且咧喺约会嘅初期，即系可能只系头几次嘅约会咧，咁约会完毕啦，咁个男仔送个女仔翻屋企，个女仔同屋企人住嘅，咁个女仔咧已经系即系突然之间。加插咗一个娱庆节目，就系叫佢上去佢屋企介绍佢俾佢屋企人识， 见家长啦， 系啦。咁对嗰个男仔嚟讲咧，都系一个几惊喜嚟嘅，因为佢会觉得个女仔真系喜欢佢，或者系重视佢，先至会带佢翻去即系见屋企人噶嘛，咁样。咁佢而且佢觉得见屋企人嗰、那个即系过程咧都好愉快，咁啊觉得佢屋企人都好 nice 啊，都几喜欢佢啊，咁样。咁佢即系怀住好即系。好开心嘅心情咁样啦，就觉得都开始得唔错啊咁样啦。点知几日之后，佢就咧收到一个分手嘅 SMS， 就系嗰个女仔咧就系、是用 SMS 咧嚟同佢讲分手，系啦。咁对呢个男仔嚟讲咧系太突然啦，因为佢根据佢自己反复去谂呢几日究竟发生咗啲咩事咧。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的，没有嗌过交，没有撒过气，没有猛枕过，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的。那他那个分手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既然用 SMS 分手，那么有 SMS 的内容，那又不至于 I quit 这样啦，即是不至于辞职的时候说Dear Sir, I quit 这样啦。如果打辞职信我是会这样打的Dear Sir, I quit 这样啦。那就是啦，那他的原因就是说呢，有女仔说与其呢一定是会分手的，就倒不如趁而家未爱得咁深嘅时候离婚啦，咁样。咁咧，嗰个男仔当然，如果俾着系你哋，唔会就咁样接受啦，系咪？梗系会去寻根究底噶啦，即系人之常情噶啦，系咪？好啦，咁于是乎咧，嗰个男仔咧，亦都系用咗啲好正途嘅方法咧，譬如打电话俾佢啊，即系希望揾到佢去问啦。 我未听都知个女仔唔应佢啦。 咁系啦， 嗯， 苏豪好似见到佢有啲 开始上头啦，系啦， 个头发型， 个头又开始有啲 all back 嘅迹象， 希望唔好变巴曲啦，all back 就冇问题啦， 系好典型啦。跟住个女仔就唔应佢，唔回复佢，亦都冇讲解释个原因啦，应该系咁啦，系嘛？ 咁咧就佢初初唔肯听，后来有听电话，系啦。咁而且咧佢即系经过个男仔再即系一路咁样去。即系追问，系啦，追问佢啦。咁、那个男仔其实从封信咧，又唔觉得佢好 push 嘅、 嗯， 但佢冇放弃去揾呢个女仔咁、样啦， 都可以理解。 系啦，咁、最拉尾咧，佢都系有再见佢嘅，系、啦。咁但系咧，佢再见佢嘅时候咧，那个男仔就察觉到咧个女仔系有啲唔妥当， 有啲异样。 系啦，系咩唔妥当咧？就系、情绪上面好唔稳定。即系话佢本身同个女仔一齐喺间公司度一齐共事啦，都冇乜嘢，好正常嘅。系、咁到初初约会嘅时候都好正常咧，又带佢去见佢屋企人啦，屋企人嘅相处亦都好融洽啦，咁样。咁突然之间咧就有一个咁嘅 SMS， 咁佢唔肯听佢电话，到佢再见翻佢嗰阵时候咧，佢就好似变咗咁样，就变得情绪好唔稳定啦，好似有好多难言之隐咁样啦。 有冇觉得佢个男仔好烦厌，即系搵佢好烦厌？ 冇， 唔耐烦，冇， 冇， 情绪纯粹系唔稳定嘅。 系啦，就觉得佢情绪唔稳定嘅难言之隐。于是乎呢个男仔咧，又再从正路去谂啦，就话会唔会佢有一啲隐隐嘅伤痛？因为佢个 SMS 同佢讲话，觉得一定会分手嘅，倒不如而家未爱得咁深嘅时候分手啦，咁样，咁佢就会谂会唔会有童年阴影咧，咁样，咁咧，于是乎咧，佢咧就去旁敲侧击佢咯，譬如话会唔会佢曾经受到细个嗰时候受到性虐待啊、家庭暴力啊、即系诸如此类嘅事情啦、啊，咁样，咁咧但系都问唔出啲什么东西咯。只系咧，佢咧重复又重复咧，再讲过话，与其最终分手，不如而家啦咁样。咁当呢个男仔系咁样听佢讲呢个说话嘅时候咧，佢开始觉得呢个女仔讲嘅呢个说话咧，感觉上好似系佢系好似抄一啲电影或者电视嘅对白抄出嚟同佢讲。一个女仔不停咁样重复都系，与其乜乜乜，不如都咁样啦。好啦，咁但系呢个男仔都即系都仍然系。嗰、那个阶段都仍然系锲而不舍啦，于是乎佢又因为佢认识咗佢屋企人啊嘛，于是乎佢亦都去问佢嘅即系屋企人啦，系、啦，系啦，会唔会即系关即系用关心嘅方法问啦、 啊， 会唔会 有 系啊？会唔会佢之前系点样啊？点解咁样啊？咁佢屋企人咧又俾咗个令佢有啲好多问号嘅答案、啊，嗰、两个即系佢啲屋企人同佢讲话你唔好咁心急先啦，俾啲时间佢啦，咁样因为佢咧。以前咧，每一个男朋友都系咁噶，每一个男朋友 我都好多问我添， 每一个男朋友都系咁样噶，即系每一个男朋友咧，即系带过去翻嚟或者见过咧，然后咧好快咧，佢又会同佢分手噶啦，咁样，咁而咧分手嘅理由咧又系类似系咁样噶。咁样，咁咧，于是乎，当然佢又再 cross check 佢嘅屋企 background 啦，佢系咪细个俾人性虐待啊，诸如此类咁样啦，咁啊冇、哦，系啦，咁咧跟住咧，嗰、那个男仔咧就即系都仍然再坚持咗一段时间、即系俾一啲关心啊咩啊，即系唔断绝呢个联络啊，或者系尝试听取佢屋企人嘅意见啊，话你俾一啲时间佢啦，咁于是乎又搞咗即系半年啊咁样之后咧。仍然都系胶着喺呢度咯，系啦，即是话咧，那个女仔咧只系肯同佢拍 say 一个礼拜拖啫，咁然之后咧系啦，咁跟住之后咧佢咧，你阿苏浩离晒谱，你同佢个 at lips 啊离晒谱， 我冇咁讲， 咁咧然之后咧，然之后咧就系、只系维持咗喺呢一种，佢肯同佢见面，但系唔再同佢。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啦，咁样。咁呢跟住呢就佢喺度，即係呢个系当然系对我哋嘅即係听众嚟讲呢系一个好大嘅问号啦，系一个即係神秘之夜不解之谜咁样啦。係啦。咁呢就呢、這个情形、大家有咩睇法， 细妈你有冇呢个恋爱经验啊， 你 咁 样问 人哋 嚟问下嘛。 你由心理学嘅角度分析。 係你阿 Cyrus 讲讲。 唔系啊，细妈啊，细妈系心理学噶嘛？ 心理学专家，你有冇恋爱经验先？首先第一样嘢， 冇恋爱经验， 而家冇恋爱经验都可以做人生教练噶。 我知啊，所以我就想问佢冇咁咪更好咯，可以做一个 呢个系关于个 童年阴影。 唔系，系我就系想，如果细妈冇呢个恋爱经验咧，佢可唔可以即系就咁凭空？我成因为我已经即系我之前同你做节目，我咪一口就断定，好多时就系一做完节目，我咪断定个 case 系咁样噶啦，咁 啊。系啊，而我只系断唔到你自己的 case 啫嘛。 诶，呢啲唔好讲住。而我哋往往， 但我已经一口帮你断定咗你嘅 case。 唔好嘈住先。能医不治医呢啲唔好讲系嘛，但系 人生教练都系咁样嘅。 但系我同你往往结论都差唔多噶嘛，即系嗰阵即系解读嗰啲问题嘅时候。咁、但系即系如果系好似细妈，如果你冇呢个经验，你会点样解读 呢？你做乜咁强调细妈冇经验啫？ 唔系啊，我唔系想话细妈冇恋爱经验，我系想知道细妈你点样睇个 case， 我好想知嘅。其实 人哋系专家嚟嘅， 我知。 唔会话我唔敢做专家。 系 ，但系其实因为其实。之前都有读嗰啲 course 咧，都有讲 counseling 嗰啲。其实咧，通常咧，佢哋话做 counseling 嘅时候，通常咧，佢唔会话真系去俾 advice 人哋，而系要开谂，要引导嗰人去谂佢。其实佢自己，其实可能好多时啲人自己其实有自己嘅谂法，你要引导佢 bring out 佢自己嘅谂法出嚟咯。 咁佢谂法系咩咧？你觉得？ 就咁睇落去， 解答咗个童年阴影，你觉得系咪先？ 童年 同弗洛伊德嗰啲讲嗰啲有冇关系咧？ 系咯， 定系同阿荣格嗰啲咧？ 你两个好似装佢，你知唔知？因为而家你哋系，我话呢个系净系听嘅，冇视像版嘅。我而家见到 So 同埋 Cyrus 两个，佢系两个遮住个细胞。 唔系，我真系好想 装佢咁。 你讲，你可唔可以系解释下 嗰啲童年阴影嗰啲？佢即系就咁你简单咁讲，其实真系好难知系咪即系真嘅。即系不过当然，如果佢话佢，不过有时系当佢好认定自己真系有阴影嘅话，咁佢。当然会，亦都会有影响佢自己嘅谂法嘅。 佢惯上嘅咁做， 惯反嚟。 同埋咧，系啦，一来系惯反系一个 crucial 嘅地方啦。另外咧就系咧，因为嗰、那个我哋个听众咧，其实佢真系同佢约会咧，咪就系佢辞职之后先。即系先真系正式约会噶嘛，咁即系之前咧，其实只系工作上面嘅接触啫。咁、之后咧，佢先至喺日常生活同佢有接触。喺佢短短个拍拖嗰几日里边啦，同埋佢后来唔系拍拖关系嘅相处里边咧，佢除咗即系嗰句 SMS 里边嗰个分手嘅理由之外咧，佢另外有一个发现咧，或观察咧，就系觉得嗰个女仔讲嘢，即系日常生活入边讲嘢咧，好似。小讲一啲好小说对白嘅嘢，或者一啲讲好电影对白嘅嘢，呢样嘢系对佢嚟讲系一个即系其中一个大嘅问号咯。即系如果佢千方百计去唔好千方百计咧，即系佢做个 background check 噶嘛，即系去问佢屋企人或者问佢朋友，即系几乎可以证实佢系冇任何嘅受虐待啊，同即系嗰啲咁样嘅家庭暴力啊、创伤后遗症啊咁样，咁佢有曾经有犹豫过佢系咪睇坏脑，即系睇小说睇坏脑咧咁样。即系因为佢觉得除咗讲嗰段分手嘅 SMS 之外咧，佢有时讲嘢嘅对白咧系一啲歌词嚟嘅。 明白。我已经有一个 结论。 即唔系，即系我已经 category 佢系某一类 categorize 啊，系 categorize 啊， 改正你啲英文 系唔该晒小天后，系不过我都系想听下人哋意见多啲先啦。 你咁噶？ 你讲你嗰个先啦。 你讲你嗰个先。 因为呢种女仔唔知系我都系可能唔知睇咩，即系大家交流出嚟嘅结论，呢好似系一个蜗牛式嘅公主咁样嘅女仔。 蜗牛式嘅公主，我第一次听住。 即系初头咧，你同佢接触嘅时候，可能好热情啊，好咩？但系去到某一个位，譬如佢喺呢个 case 入边，佢带佢翻屋企啊，跟住佢就突然间好似蜗牛咁缩翻入去佢个壳入边。咁我哋会觉得系即系。如果佢又讲埋佢话咩好小说啊，佢哋可能佢将自己代入咗喺某一个即系个女仔将自己代入咗某一个角色入面。佢去到 琼瑶小说嘅角色。 又唔系咁样，佢觉得自己系一个好容易受伤嘅位置。我唔知佢即系佢冇讲，即系可能佢都唔知啦，个女仔之前经历过啲咩爱情嘅创伤。但佢明显地就将自己定位咗喺一个好容易受伤嘅角色，而佢只不过系同嗰个男仔接触过，其实佢都系一个试嘅心态，我相信，即系一开始咁容易，通常都都未必有好好嘅，即系唔同个结果冇乜关系嘅，即系虽然有个好嘅 opening， 咁但系即系佢可能去到某一个位，个女仔就会突然间缩翻，好快又缩翻嚟，一嚟惯反啦，二嚟佢亦都系怕受到伤害，咁就所以嗰个反差咁大咧，就通常又会影响到佢身边嗰啲，即系佢嗰啲男朋友啦，系啦吓。 但个原因就系佢好保护自己咯。我判断系咁啦。 哦 ，OK， 系啦， 好明显都系好渣流滩嘅人生教练， 系嘛？咁好咯。 但系咪应该继续咧？你觉得？ 吓、啊，应该继续？ 系啊。 唔系，我从来一听呢啲 case， 梗系唔好继续啦，傻咗咩？都拉锯咗半年啦，系咪先？ 嗯。 即系应该洒脱啲啦。即系如果佢竟然都咁样避你，即系都冇乜好结果噶啦。其实。 但系你了解咗个佢个心理障碍，你就知道。 嗯， 其实你都有机会。 有咩机会啊？ 即系 哦，即系你话如果佢发现佢 保护自己啫嘛，佢唔系唔中意你。 系， 咁咪即系代表你有机会咯。咁系咪应该继续？ 但系通常佢呢种咁嘅女仔，你又讲到呢个问题，可能佢连自己系咪真系中意个男仔佢都唔知嘅，即系唔清楚系咪真系中意个男仔。可能佢系如果佢真系，我假设佢真系有个心理嗰个障碍嗰个关口嘅话，佢可能只不过想揾一个人去帮佢治疗嗰个位啫嘛，未必可能真系。中意个男仔，只不过咁啱佢追佢，可能就揾咗佢咁样嘅啫，可能系，只不过佢因为唔系巴谷头咁样，就接受咗佢，揾佢试下，即系可能个女仔自己都唔清晰噶嘛，系啊。 嗯 ，Cyrus， 你觉得呢个 case？ 应 该我会话俾你听，我点样解答佢、 我其实觉得个男仔应该即系从调查嘅方法，即系调查嘅方向继续落去，即系佢可以尝试继续即系。寻根究底，即系揾出个原因咁样， 系嘛？ 即系好似诶，点讲？好似即系抽丝剥茧咁样，即系好似一个。 但个男仔都持续咗半年，又连屋企人都问埋，即系但系得出嚟个男佢屋企俾一个奇怪答案。 我觉得佢要从一个即系点啊神秘之嘢嘅角度去，去继续分析 呢个谜系点样解决 背后嘅谜系 要打去烽烟问台长。 而我深信咧。最后一日咧，佢即系终有一日咧，佢系可能会去即系北韩嗰度救翻佢，因为佢 set up 呢个谜咧，其实系一个考验嚟。 点啊？呢个人生教练 course， 大家啲教练都好渣， 好渣，好渣流滩。同埋咧，我想讲咧，头先我想讲咧， 我想讲呢个系呢、這个系一套戏，系。 系 咪？真 系噶？咩碟影嗰啲？哦，系啊，系啊 ，OK。 我想讲 嗰度， 即系头先咧听到即系唔系而家头先嗰几十秒钟咧，听到 Cyrus 好认真咁样去讲咧，佢咪 play against 啦？其实佢心入边系全部系谂住讲笑嘅，但系用咗好认真嘅语气嚟讲， 完全应用翻你头先所讲嘅 tag 系啊，全部 play against 啦。好渣流滩， 我都系渣流滩嘅啫。 呢三个人生教练 嗱，我答多几句嘴，就系我接触过呢啲女仔太多次啦，通常咧都系 呢封信系咪你写俾我噶？ 唔系啊，黐线！我系如果系我叫你唔读呢封啦，读第二封啦，系咪先？但系我觉得应该我唔会再嘥时间去呢种咁样嘅唔清晰嘅，即系我自己定佢为一个唔系好清晰、唔系好清楚自己究竟想要咩嘅女仔心上面，因为就佢连自己想要咩都唔清晰嘅时候，其实隔篱就算你系咩，你系一个咩人，你都好难改变到佢，系我自己咁系。 好，其实即系 Soho 都系借题发挥啫， 系嘛？ 佢系借咗人哋嘅 case 讲自己啫， 根本就唔系，我自己冇，我好顺畅。 好顺畅， 好顺畅。 好啦，我讲一讲我点样复嗰、那个 系 嗰、那个即系听众啦，系啊，我好简单咁样复嘅啫，系啦，我就话呢、這个女仔应该有精神病。即系正如咧，即系人都可以做人生教练啦，所以我唔系医生都可以判佢有精神病。有啲精神病咧，有啲精神病咧系唔系嗰啲。即系大家而家都好即系清楚，精神病其实好广义嘅一个涵盖啦。有一种精神病咧，系一啲某一方面嘅障碍，其实佢都系精神病，系啊。咁佢其余嘅日常生活咧，系同一般人系冇分别嘅。 明白， 系啦。咁咧，但系佢系啱啱有一个位咧，就系有障碍嘅。咁即系呢一种其实都系一种精神病，即系正如比较大家认识清得多啲嘅就系社交障碍啦。有啲人佢又可以翻工，可以读书，可以做任何嘢，佢就系唔可以社交。即系意思即系佢唔可以多过三个人或以上即系相处，唔可以多过半个钟咁样啦。咁即系呢种都系一种社交障碍。咁我睇咗佢呢个 case 之后咧。诶，头先 Cyrus 讲咯，系惯犯嚟噶嘛？ 系啦，即系佢系常常都做呢件事。 哦，咁你串联起佢屋企人嗰个答案又真系好，即系如果你话定义佢为其中一种精神障碍啦，我即系都系好吻合啦。咁就系啊，即系配合佢屋企人咁诡异嘅答案， 咁诡异嘅答案 系啊，即系佢应该一种长期啦咁样。 点解佢屋企人直接啲同佢？ 唔系精神，即系屋企人唔会 sense 到呢个精神病啦。 唔系因为你要谂住，如果佢真系假设我呢个推。你系成立嘅话咧、嗯，作为一般嘅屋企人咧，难道你带佢睇，即系好多人唔会因为咁样带佢睇医生噶，亦都唔会因为咁样带佢去做接受一啲好昂贵嘅治疗啊，或者各样嘢咁 奇怪治疗， 因为佢哋会觉得，或者只要有一个好有耐性嘅男仔，总有一日系可以打通咗佢。呢一个障碍咧，咁样，甚至佢屋企人都未必识得用障碍呢两个字咯，系啊， 可能系佢嘅奇怪嘅习性、脾气咁样，系咁样噶啦， 系啦，即系佢哋系啦，唔能够好清晰咁样去 articulate 话呢样嘢系叫做障碍。 唔系我问阿细 Mark 先啦，即系我嘅理解系咪其实好大部分嘅都市人其实都有各自一啲可能有少少跳线咯，我哋叫可能都有少少精神嘅。因为其实你点样 define 正常就已经是一个好深的问题啦，系咪？即咩叫正常？咩叫 disable？ 咩叫做 系啊？咁以前啲人以为，以前啲人觉得左右都系有精神病 嘅，系啦系啦系啦。 所以我都系有严重精神病嘅。 系啦，所以你觉得其实系咪我哋都有精神病嘅咧，阿细马？ 其实咧，就都 而家突然间上心理学堂 。你点睇啊？ 帮你判断一个人系咪有啲咩 disorder 嘅时候，其实有几个原则嘅。其中一个原则咧就系、是，即系你讲过系咪佢系咪真系怪异啦，同埋。当然除咗你我觉得仲有一个好重要原则，就係嗰个人当事人自己觉唔觉得有问题。如果佢当事人觉得係冇问题嘅，咁其实即係。 就係有问题係咪？ 唔係佢 我哋一全话相反阿基斯。 即係如果即係假设嗰个女仔如果喺嗰个女仔嘅角度，佢觉得自己keep 住都係识咗个男朋友，但係又即刻拒绝人哋。即係如果嗰个女仔佢觉得自己冇问题。嘅话，咁其实基本上你都唔会，即系我谂应该啲心理学家都唔会话佢系会逼佢话要做啲咩字，要逼佢改变咁样嘅。 嗯，所以咪即系成女爱作战咁样咯，即系参加，即系个而家啲人咪喺度大力咁样去反呢个节目嘅。 系 啊，咁我讲下，我有因为有个杂志约我做访问啊嘛，系啊，咁咧就佢哋即系都系用反呢个节目咁样嘅角度。去谂住去做呢个访问啦，就未做嘅，呢、這个礼拜未可能会做啦。咁样，咁佢系揾我，就叫我即系接受佢访问啦。咁样，咁就仲有一两个嘅，即系受访者咁样。但系其实可能嗰位记者唔知道咧，其实我觉得几好睇嘅《星女爱作战》 。因为你 系 反， 我唔反呢个节目咯。咁同埋咧，系咁可能激鬼死揾咗啲人。咁咧就因为去参加呢一个节目嗰啲。啲女仔咧，佢、就系觉得自己有呢个问题，佢就去参加咯。唔参加就唔觉得自己有呢个问题。即系头先阿 Mark 讲嗰啲咧，即系如果一个人，即系用翻社交障碍嚟讲啦，即系社交障碍，一个人都可能有社交障碍好耐。佢先知自己有社交障碍， 成世人都唔可能 知噶。佢可能读书嗰时已经有社交障碍，但系佢可能去到三十几岁，发觉佢唔可以同公司啲人相处，唔可以点点点，佢先 trace the back。其实我系有社交障碍。咁如果呢一个唔知咩障碍啦，即系恐惧爱情障碍，或者系恐惧亲密关系障碍啊，诸如此类嘅障碍咧，嗰、那个当事人系唔一定感觉知道自己。咁佢呢一个障碍系咪一定要医咧？系咪即系如果我唔冇亲密关系或者我冇爱情又唔使死嘅系啊？咁佢系一个唔系一个好致命性嘅系啦。除非我哋翻去即系有啲人而家话反成女爱作战就话佢标签到单身就系罪咁样咧。其实我个节目冇标签到单身就系罪，只系有啲人唔想单身咪去参加呢个节目咯。 系咯， 系咯，唔知点解要翻到咁样咁咧就咁咧就即系呢个系我即系。复嗰、那个即系听众咧，好大胆，好大胆嘅一次嘅咁样复、 嗯， 即系我 佢满唔满意？ 佢即系佢话，即系喺佢嘅眼中咧，佢觉得呢个女仔、其他嘅性格都系好好嘅，即系佢觉得佢心地好善良啊，好乐于助人啊，对人都好真诚啊， 咁 样。 系 通常就系 perfect 到有啲奇怪噶啦，就系、是、会有啲缺陷。 系啊， 系啊， 一个人太完美，即系好似 C Y 咁样系嘛，即系表面上睇嚟无坚不摧， 系啊，系啊，系啊， 就可能 其实佢心底上系一个， 系啊，系、啊，因为我好耐几年前写过一篇 blog 咧，就系、是、我叫我才不要一个完美的男人， 嗯， 因为一个完美嘅男人系好得人惊嘅， 系， 佢一定中间有，即系佢一定背后有一个好大嘅 hole， 一个好大嘅窿咧，系、咧某一啲时候咧，佢会爆发咗出嚟。呢、这个窿咧系会令到咧佢身边嘅人咧系即刻即系崩溃，系咁当然呢啲亲身经历啦，咁样系啦，咁所以头先好似学阿 Cyrus 话斋咧，就系、是、好完美咧，先至你系会觉得系有一啲问题，系啊。But anyway 啦，咁嗰个即系男听众咧、因为佢而家同佢都绝唔系情侣关系啦，咁、但系都有继续。即都系一个朋友嘅关系，咁佢呢件事摆喺个心度系一个，首先系一个谜啦，咁另外系一个遗憾啦，即系佢觉得好似有啲嘢佢唔可以 unlock 佢咁样，咁佢都系即系问我一个少少嘅意见，咁我就俾咗一个少少嘅意见俾佢咯，系啦，咁如果有啲乜嘢最新嘅进展都可以话俾我哋听， 我其实可以俾个答案佢嘅，如果佢谂 系， 我觉得佢系中意 role play 咯，即系好似。即好似人哋鍾意即係点啊扮某啲角色啊 ,cosplay 啊咁样。佢、其实係鍾意嗰个 routine 就係拍拖见家长。然后之后就分手。好突然嘅分手。即係佢好鍾意扮演呢一个角色。即係你唔好理佢有冇病，但係佢好 possible 就係咁样。 佢鍾意爱情 嗰 个 cycle。 系，如果你咁样谂， 热恋期第一个星期， 系啊，你做咗佢套戏嘅其中一个角色一阵，咁就 呢一集咯， 系呢一集， 呢一集嘅主角咯， 都可以唔使咁介怀。 嗯，咦，我记住呢个答案， 系啊，几好，即系所以通常一见到我呢啲女仔，我都会俾你噶。 得噶，你可以唔使再讲你自己啲嘢噶啦。好啦，咁咧，我哋呢个礼拜咧系特别加长版，做三节啦。咁就至于呢三位嘅即系。邓脚主持人咧，大家对佢哋有咩表现咧？即本就喺我哋嗰个 group 嗰度咧，系大讲特讲咧，无人欢迎嘅。咁咧就下个礼拜就会再见啦。至于下个礼拜讲咩咧，而家都未知嘅。咁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恋爱朝天后》啦。好啦，拜拜啦， 拜拜， 拜拜。If I got down on my knees and I pleaded with you, if I crossed a million oceans just to be with you, would you ever?Letting me down. If I climb the highest mountain just to hold you tight, if I say that I would love you every single night, would you ever let me down? Well, I'm sorry if it sounds kind of sad.So worried that you let me down because I